日子，虽然我们现在变成了陌生人，但是我也会祝福你幸福美满。 我来说说我那个前任，分手以后现在几乎上是不联系的，没有什么联系方式，只能就是默默地藏在心里祝福他吧。对前任我想说，鞋子可以穿别人的，但是路还是需要自己来走。前任只能就是偶尔的回想一下，回想当年也曾真心的付出过，也曾青春过吧，给青春说一声再见吧。我们那时候爱的真是天轰地裂，爱的你死我活，但是最后还是被现实给打破了。现在各自都有各自的家庭，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，还是祝福他吧，希望他幸福，他幸福就好。从前任那里面确实学到了很多，学到了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担当，学到了如何对家庭，如何对爱情，如何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。真的，前任是一所学校，但是你可以学到什么东西，但是你肯定会失去什么，这就是前任三那个所说的。 我只想说，就这个前任这个名词来说，就是我特别希望自己从没有过前任，而且就是我想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每个人都是希望的爱情，这份感情是有一份从一而终的爱情，当然这个似乎也是不太可能，或者说是极少数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说要跟前任说几句话的话，我希望是，无论我们谁的前任，无论是他们之前是因何而分手，我都希望说是，既然曾经彼此相爱，总之是希望对方和自己都平行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，你安好，我也安好就好。 我想对前任以及我身边的朋友说，错过了就让它过去吧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生活总是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才能慢慢成长，成长总会让我们失去一些东西，其实回过头想想，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。祝朋友的前任，前任的朋友，希望你过得比我好。 我认为跟前任说任何事儿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了，因为在你看来的前任未必是他认为的前任。 在前任三里边，我觉得对我的前任说，希望大家彼此安好，大家都是彼此人生路上的一个过客，希望再见依然能够谈笑风生。 看了前任三，对所有的前任说，我觉得做的最对得起你的事儿，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幸福一些，因为只有自己成长了，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好。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，对于你的前任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，或者跟大家分享的，给出的答案？爱情常常是不期而遇，在不懂爱的年纪，却让我们遇到最美的爱情。它犹如昙花，绚烂、美丽，却很脆弱，经不住日晒雨淋的考验。它犹如烟花，璀璨夺目，却很危险，一不留神灼伤游玩的人。它犹如细沙，柔软细腻，却很叛逆，被握得越紧，它流失得越快。两个人执手相牵，走着走着便到了分岔路口。当爱情走到迷茫的时候，要验证两个人是否相爱的唯一方法就是分开。分开以后，如果难受，如果思念，那就是真爱。如果是真爱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感到 孤独寂寞的时候，总会有某个人出现在你梦的话语里，或有意识的，或无意识的，你不断呼唤着他的名字，仿佛他就在身边，睡在旁侧，轻声呼唤他，则能为你驱赶噩梦，排解寂寞。如果相爱，在你的心里，其实接受不了他留在别人的身边，留给你的只有梦里。已分手这个事实，像跟锋利的鱼刺，梗在喉咙，不得上，不得下。如果相爱，当醉酒狂欢的时候，当半醉半醒的时候，总有某个身影在你的记忆里不断浮上显露又沉下，来来回回的拨动你的心海。醉酒后满脑子的他，他在笑，他在哭，他在闹，他在重演着曾经一起做过的事情，有你，有他，还有回忆。酒醒后又如失忆一样，不记得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心痛的感觉异常清晰，并一直延续，等待着下一次沉醉。历史上曾有多少人真心相爱，最后却劳燕分飞，抱憾终身。如陆游与唐婉，清朝的光绪与珍妃，晋朝的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或因父母反对，或因相互误会，或因舆论压力，各奔东西，不免令人惋惜。现实中又有多少人明明很相爱，最终却分道扬镳走散了。他们不是因为各方压力，而是因为面子、赌气、冷暴力。就像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一样，为了一丁点的自尊，明明很在乎，却假装满不在乎。爱情里没有对错、高低、贵贱。如果相爱，那么请放下所谓的面子、冷暴力，因为再深的感情也抵挡不住缘分的交错。在爱情走向平静时，最大的敌人是等，淡漠的等，冷静的等。就像男女主角一样，一个认为不会走，一个以为会挽留。你们都在等，等什么？似乎在等对方的回头，却等来对方先放手。再浓的感情也经不住时间的稀释，再深的缘分也逃不过时间的尘土。总有一天把爱情葬送。或许是这份卑微的自尊，或许是这份冷漠的等待，或许上天注定我们只是彼此的过客，来去匆匆。人生每个不同的阶段，总会有不同的人停留，因为总有一些人来，总会有一些人离开。一些人在你生命里出现，可能是一辈子， 与你携手欣赏每天的日升日落。一些人在你的生命里出现，可能又会匆匆离开，他的使命不是与你相伴，只是协助你成长成熟。那些陪你走过一程的人，或许成了你最痛的伤，最深的情，他在你心里刻下了烙印，留下了痕迹，成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从此他是你的曾经的爱情，他成了你的前任。 遇见。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最近的电影《前任三：再见前任》不仅赚了超过17亿的票房，同时也赚了不少观众的眼泪。一个以为不会走，一个以为会挽留，直到男女主角的缘分走到尽头。如果两个人都主动一步，结局或许大有不同。很多人也都说从电影里看到了自己。那么对于你的前任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，或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“今夜思雨时”。关注之后，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名叫做起火的网友。我终于去看了刷爆朋友圈的《前任三》，一个人，两包纸，隔壁的女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忍住了想要伸出去递给她纸巾的手，我想，还是不要打扰她和回忆寒暄了。看这部电影会哭的人，都是因为爱过一个遗憾吧。你明明和他相爱，你明明和他在大大的花园里种下了长长的誓言，最后你们还是在日复一日的平淡里相对无言，背道而驰。你们或许有一个仪式感满满的分手，你打扮好了自己，他收拾好了发型，你们约在爱情开始的地方，礼貌拥抱，体面告别。又或许你们只是潦草地说了再见，省去了最后的争吵，略去了不舍的拥抱。你以为那是你们的分手仪式，不是的，真正的分手是在你们声嘶力竭的争吵又精疲力尽的和好之后，是在你们讨论约法三章的具体条款最后却不了了之之后，是在你细致打扮好了自己，满心欢喜的期待约会，最后却被对方落在约会地点一等再等之后。你以为的分手是露天广场上壮丽的烟花表演，真正的分手其实是烟花表演落幕之后的无尽空虚。你在输入框里反复改写，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合适的理由让对方的消息灯闪烁。你很想问他，我们怎么就这样了呢？朋友问你，既然还爱，为什么不去找他？你说，凭什么不是他先找我啊？你始终没有等来他求和的信息。你坐上了飞机，去你们曾经约好要一起去的地方，美其名曰散心，实则逃避。在很久很久没有联系过后，你尝试着开始接受别人的好。你和别人逛街、看电影、吃饭，却总是在晃眼的一刹那，以为身旁这个人是他。你翻看着他的朋友圈，留意着他的微博，拐弯抹角地询问着他的消息。你知道，你在等他放手，或者是回头。后来你们开始了各自的新恋情，你们刻意的忽略了彼此的存在，任凭心底的回忆蠢蠢欲动。时隔多年，朋友问你，当初你和他为什么会分手啊？你笑了笑说，当然是因为不合适啊，在不合适的时间遇见，彼此 都还没有学会怎么去爱。在不合适的时间勇敢，却在最该勇敢的时候用完了勇敢。你终于发现，当年的不服输不只是自尊心作祟，或许只是怕，怕自己回头了，对方却过不来了，或许只是怕再复合也不过是重蹈覆辙，或许只是怕对方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爱自己，你只是太爱了。而现在的你懂得了包容，懂得了珍惜，懂得了哪怕还有一丝的勇气都应该用来在一起，而不是说分手。你们终于长成了彼此最想要的人，却只能在各自的爱情里奋不顾身了。成长不一定会给你带来什么，但一定会让你失去什么。电影里说，我们用整个青春来看懂一部电影。我想，也许《前任三》也是我们需要用整个青春来看懂的电影吧。总有紫霞仙子来教至尊宝变成孙悟空，也总有那么一个人来教会你成长和爱。既然已经走散，就把爱与亏欠都揉成一圈，剧终不见。但请记得，下一个别走散了。 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行。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，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。我试过完美放弃，却很踏实，醒来了，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情歌的词何必押韵，就算我是 K 歌之王，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。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王悦波。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《京西风云录》在城市广播《城市文化范儿》当中播出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.3 AM 1026，听城市文化范儿，做有范儿北京人。 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。气象服务。

伤痕累累。如果能早一点看透，该多好。可是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命数已定，却仍然不肯放开徒劳的挣扎，所以这世间才有了连绵不断的爱恨纠缠。爱情让人痴狂，失恋让人成长，而前任是这过程中我们躲不过去的坎儿。前任教会了我们什么？我们又从中得到了什么？让我们看着对方从现任变成前任，从前任变成陌路。一，不要死缠烂打。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分手却只需要一个人一句话，一条短信，一条微信。死缠烂打永远是下下签，不要卑微。明明是受到伤害的人，却还要发表声明道歉。二，不要抱怨对方的错。不管是谁提出的分手，既然成为了前任，就不要抱怨对方的错，也不要放大自己的错。一段爱情的开始，两个人都有对；一段爱情的结束，两个人也都有错。不诋毁，不诽谤，不谩骂，放过对方也是放过自己。三，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。痛苦过后要学会回头看，能清醒，能看清楚当时的自己爱得有多用力，也能看清当时的自己爱得有多愚蠢，有多卑微，有多自欺欺人。也要换位思考，学着看清对方当时的无可奈何或者狼心狗肺，这样也能理解人性中那些或明或暗的弱点。因为懂得，所以人生的变故照单接收。四，学着去感激对方。除非对方是人渣中的极品，不然即使是痛苦，无论多久走出来，也要学着尝试着去感激对方。人是自己挑的，路是自己走的，眼是当时瞎的，脑子是那时进了的水，怪不得别人。但是那段时光，岁月不可欺，那是独一无二的你。五，学着汲取教训，但还是要做自己。学着避免重蹈覆辙，学着接纳别人的优点，但不要变得小心翼翼，不要变得缩手缩脚。你还是要做那个独立、善良、温顺，亦或者嚣张、霸道、不可一世的你。因为你是你自己，别人才会接纳的，才是真实的你。六，不要做感动自己的事情。如果你想要挽回，要先想清楚，是不甘，是遗憾，是愧疚，还是真的还爱着。不要再做感动自己的事情，你尽心尽力去做的未必就是对方想要的。也许对方 只是想要一个苹果，但是你却总是送梨，那不是真的去爱对方，你只是爱着自己，爱着那个勇敢付出的自己。七，要学会享受孤独。一个人要学会活成一支队伍，不要急于投入下一个怀抱，不要对不经意的温暖就乱了方寸，不要以新恋情来粉饰一切，即使你相信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那也不是现在。你要相信失败在所难免，黑白总是人生常态。当你不再担心是否错过了约会的时间，是不是对方爱吃的，是不是对方喜欢的，是不是惹到对方不高兴，你就从别人眼中的傻子变成自己眼中的傻子。恭喜，一个人也能活成一支队伍，面对内心，招兵买马，闯荡世界。八，要相信变心是本能，忠诚是选择。安全感这东西永远都是自己给的，要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，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，自己才能忠于自己。九，要热烈活，才能得到热烈的爱。泱泱流年，聚散无常，不再问感情要一个结果，不再问值不值得，要热烈活，别让生活磨平了你的勇敢，别忘了你曾经相信爱时有多坚定而热烈。永远热气腾腾很难，但值得我们奋不顾身去坚持。如果下一次你要说很开心你能来，不遗憾你走开。李宗盛唱道，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希望不要白白受苦。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我以为我会哭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，给你我最后的祝福。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我把自己看清楚。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，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啊，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啊，一颗心眼看要荒芜。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愿你挣脱 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把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把一颗心眼看要荒芜，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，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最近的电影《前任三再见前任》不仅赚了超过17亿的票房，同时也赚了不少观众的眼泪。一个以为不会走，一个以为会挽留，直到男女主角的缘分走到尽头。如果两个人都主动一步，结局或许大有不同。很多人也都说从电影里看到了自己。那么对于你的前任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跟大家分享的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分享一篇文章，来自网友十三妹，标题叫做致前任，我是真的爱过你，也是真的不想再见你。前两天和闺蜜小惹去看了前任三，她哭得呼天抢地，晚上吃饭她一直在翻着手机，我凑过去，屏幕上居然是他前任阿哲的微博。我问他你要干嘛，他说想起他来了，当初我们也是像这样，谁都不肯先退一步，最后才分手了。我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说想想就得了。知乎里关于分手后还要不要找前任的问题，有一个匿名的回答，无非就是没有自制力的人不想让自己太难受，结果搞得双方都很难受。这大概形象地描述了大部分人分手后和前任见面的结果。前任就像一个结，里面锁住了我们曾经幼稚热烈的爱和青春，它也是个死结。不论分手时两个人多遗憾，分手后两个人多眷恋，如果有天再相见，剩下的可能只有四个字，回不去了。我劝小惹不要联系前任，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一切。还在上学的时候，曾经交往过一个男友，那大概是我最长的一段恋情了，4年。分手时并不愉快，互相删除了所有的联系方式，就这样杳无音信了。 回忆起交往的细节，其实全都是甜。他喜欢弹吉他，我喜欢写东西。他说以后就算很穷，就算自己的音乐只有几个人听，也要一直唱下去。我呢，就给他写歌词，给他的乐队拍纪录片。记得让我爱上他的一个瞬间，是我们一起在图书馆看时政类杂志，他默默地在一旁写下自己的观点。分手后很久，我心里的他都停留在那个瞬间，永远是那个对世界充满想法，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少年。在一起那么久，生活里留下了太多他的痕迹，去音乐节时会想起他，走在回家的路上会想起他，甚至后来到了上海工作，也会时常想起曾经说的关于未来的约定。其实分手后还给他曾经的号码发过许多信息，很久之后才知道他早就换了手机。直到去年的春节，我接到了一个我们共同好友的电话，手机里却传来了他的声音。大概是有点喝多了吧，他约我出来见一面，过去的一切都瞬间涌上心头。我匆忙和身边的朋友道别，打车去了他在的饭店。进了饭店，坐在朋友身旁的他，我却几乎认不出来。曾经总被我妈吐槽的长发已经变成了板寸，以前总理不尽的胡茬的消瘦面庞，现在如此清爽干净，却没了那时的棱角。他边喝着酒边和我侃侃而谈他制作人的实习工作，炫耀着见过了哪些明星，认识了哪些人。那你还在自己写歌吗？几乎不了。最后他喝到不省人事，被朋友送回了家，而我独自走在春节漫天的烟火中，有些难过。我好像从未认识过今晚见面的这个人。直到现在我都在想，那个晚上我们没见面该多好，这样他就永远是我心里那个关心世界胸怀梦想的男孩。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联系，而我再也不会给那个空白号码发信息了。其实关于前任，我更想推荐的电影叫做《前度》，是阿娇从阴影里走出后的第一部电影。电影中阿娇是陈伟霆的前任，两人在机场偶遇，因为当时和男友分手又退了住处，最后被陈伟霆和他的现任女友施雅收留。在陈伟霆的家里，阿娇看到两人一起买的沙发，一起邮的明信片，看到了许多那些年他们挤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的甜蜜痕迹，差一点两个人就要死灰复燃，最后关头止住了。因为他不再是那个郁郁不得志的设计师了，阿娇也不再是当初那个小女孩。他看着他和现女友在隔壁屋里笑闹，他看到他因为现女友害怕打死了他曾经说是会吃蚊子的好壁虎。虽然他还用着当初一样的塑料杯，戴着当初一样的耳环，房间里贴着当初一样的贴画，那又如何？有些事情就是回不去了。就像电影里阿娇和陈伟霆都常哼起一首他们不知道歌名的歌，其实是林二问的一切开始都是美好的，美好的只是回忆里的彼此，而一切回头往往都只有无奈。记得阿娇和她妈妈说找不到最爱的人一起旅行，妈妈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，不是身边的人不是你最爱的，而是你最爱的人已经不在。旅行，一个人也可以。或许和 A 交往后，你学会了在给泡面加蛋时要捣碎。或许和 B 交往后，你开始不再天天熬夜，懂得注意身体。或许和 C 交往后，你开始收敛自己的坏脾气，不会不分场合的任性。但那些感情就只是生命中的一堂课而已，那些前任经过了我们，改变了我们，最后只要一句谢谢你，再见